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八十三章，在这个石门的后边，是一条用啲方砖石砌成的一条好直的通道。墓室里面的煤气仲是好重，头壳顶上边的光芒是没办法散开。一入门口，我就看到右手边突然间企住一个白色面的女人，吓到我一跳。我以为那个红衫女鬼又回来，这个女人企在我的右前方，个嘴角带住微微咁笑。那一块肥肥白白的面喐都不喐，在古墓里面显得特别的诡异。我仔细睇清楚，依、这个面系有眉有眼嘅，唔系先前嘅嗰个红衫女鬼。原来佢系通道上边嘅壁画。我哋两个就行到喺呢个墓道嘅中间，睇清楚呢个墓道嘅两边都画住晒好多嘅壁画。我哋之前睇到嘅嗰个肥肥白白嘅女人，原来是一个头戴宝冠，身着着霞衣，脚踏祥云，豪光千万的女仙人。这个这样的仙人的大小就好像真人一样，只见在个壁画上边，祥云缭绕，仙鹤飞舞，众仙齐聚，簇拥住这个着着赤红色宝衣的女人。而家只是由于长期受到水气的侵袭，壁画的色彩都已经开始有啲剥落了。这个穿着赤衣的女子面上面的颜料呢，就已经起了斑驳，好像被腐蚀了一样。一张空洞洞的面被人家有一种好不舒服的感觉。豆腐说，在上面的这幅画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神仙开会？什么神仙开会啊？我拧了头说，这个是飞仙图。墓里面的壁画呢，大概又有分三种。第一种是属于装饰性的壁画，这一种画一般到处都可以见到。第二种呢，就是叙述型的壁画，一般呢就会绘制在这个主墓室入边的，主要就是记录这个墓主的生平大事。第三种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一种叫做飞仙壁画了。古代的人呢，死了之后他们就喜欢叫他叫做仙去或者叫做归西。咁仙就是成仙的意思，归西就是去了西方的极乐世界的意思，总之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我们眼前见到的这一份飞仙图描绘的就是讲墓主人死了之后成仙的经历，灵魂就升了天，脚踏着祥云，众仙相迎。当然啦，谂法系好嘅，寓意亦都好嘅。不过好明显就系乱噏啦，或者可能系受到某种心理暗示嘅影响。一入咗呢条墓道之后，我就觉得之前嘅嗰种感觉好恐怖嘅气氛，突然间就冇晒。好似呢啲壁画上嘅神仙，真系有一啲咁嘅仙力咁。我同豆腐之前都受咗伤。呢一下就完全放松咗落嚟，只係觉得伤口嘅地方真係痛到好难顶，身上边嘅衫亦都血糊糊咁，非常之污糟。我諗嗰隻红衣女鬼应该就唔会追到嚟呢度啦啩，毕竟佢都係用嚟镇压呢个蛟龙嘅啫，呢度两边又有咁多嘅咁嘅真神画像。於是我就叫阿豆腐休息一下先。我哋两个人就帮手互相去收拾身上边嘅伤，又抹咗下个身体，换上咗一啲干净嘅衫裤，勉强都似返个人咁样。豆腐呢一时呢就成面都发晒嬲，越諗就越气愤，佢就闹：呢一次真係算我盲鬼咗眼啦，如果俾我再见到姓冯嘅呢咁嘅老烂摊，我一定将佢丙到阿爸妈都唔认得佢。经过了头先的一番大战，我们的身体早就已经疲乏到不得了。这一阵我真的好想好好休息一下，都费事去贪这些口舌之快了。于是我就说，在这个地方应该比较安全，我们不如先唞一唞。 至于姓冯嗰条友，我哋同佢又不大亲不大故，佢即使撇低我哋走咗佬，都应该正常嘅。你又唔好谂咁多啊！喺呢种事情嚟讲，对于豆腐可能真系有啲难顶，但系我早就习惯啦。自从同阿冯鬼手相遇之后，我就冇谂过会信佢。常言有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佢真系掉个头翻嚟救我哋，可能我先会觉得更加奇怪。我喺闭目养神嘅呢一阵间，豆腐就坐喺我对面，佢就有啲内疚，扯住自己嘅头发，亦都唔知系谂乜嘢。其实我知道应该系揸紧时间，因为嗰条蛟龙唔知会唔会真系会出现。不过而家嘅呢个时候，我同豆腐嘅精神同埋体力都处于一种极其疲劳嘅状态，呢一种咁嘅疲劳状态严重咁影响咗我对各样嘢嘅判断，所以我而家就决定休息20分钟。大概喺眯埋眼10几分钟左右，突然间我听到豆腐咦一声，好似又发现咗啲咩嘢喎。我啊冇擘大眼，只系淡淡咁讲，又点啊？我估计而家应该都唔会系出啲咩大事嘅。如果系真系有啲咩危险，佢就唔系咦噶啦。豆腐肯定成个弹起嚟大叫嘅。豆腐喺呢个时候就行埋我身边，拍拍我膊头讲：喂喂，唔好瞓住啊，有啲唔妥。你睇下地上嗰啲脚印，脚印。脚印有咩好睇啊？唔通又搞啲咩嘢出嚟？我心里边暗闹，咁啊即刻擘大眼睇一睇地下，只系见到我同阿豆腐嘅两排脚印清清晰晰咁喺个地下上边。因为咧，我哋先前只脚啊黐满晒嗰啲尸油，所以留下嘅痕迹啊比较清晰。随住脚印脚步嘅移动，就越嚟越淡。谂一谂，咪真系有啲恶顶嘅。但系边度有啲咩奇怪地方啊？我话将个目光啊向住豆腐望过去，挑一挑条眼眉，示意叫佢最好俾一个合理嘅解释我。豆腐一见到我咁嘅表情，佢就急啦，佢讲：哎呀，我讲系变态人，你平时咪真系好聪明嘅咩？你唔系一向都话自己系咩在世诸葛亮啊？咁你睇下，点解连呢啲嘢都睇唔出噶？地面上边啊！只是得我和你的脚印咋，那阿老冯的脚印在哪里啊？我都咳了一咳，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了。是哦，冯鬼手去了哪里呢？我们入门之前都已经仔细地看过了，这一条墓道显然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冯鬼手如果入了墓道，地上边应该有他的脚印的，难道他根本上没有入到来？我同阿豆腐对望咗眼，一时之间我哋都不明所以。豆腐吞咗啖口水讲：唔通佢仲喺外边？我讲唔可能㗎，入嚟嘅时候周围嘅一切我哋都睇到清清楚楚㗎啦，唔可能匿埋人㗎，而且佢都冇必要匿埋喺度啊。豆腐讲：咁一个咁嘅大活人，究竟去咗边啊？我拧咗拧头，亦都坐唔住啦。从地上面企咗起身，借住头顶嘅灯光，就仔细咁样观察周围嘅地面。真系除咗我同阿豆腐嘅脚印之外，乜嘢都冇啦。唔通冯鬼手就系咁突然间人间蒸发？呢个肯定就唔可能嘅。就算系佢死啊，都会留翻条尸先啱嘅。咁样。事情究竟是什么回事呢？过了一轮都想不到什么问题，豆腐这下就真的想开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唉，算了，他就算是生是死我都不管你，喜意怎么怎么，我们做自己的事就算了。他这样说真的正合我心意，我心想：哈，你都真的学精了啊，年轻仔，看来今次你真的受到教训了。我想你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戆居居地舍己为人，助人为乐了吧。 正当我喺度感叹紧，唉，有一颗善良嘅种子终于又被浸死咗啦！就喺呢个时候，雾道嘅尽头突然间传嚟咗嘣嘅一声，好似系有啲咩重嘢跌咗落地咁。喺呢个寂静嘅环境里边，呢个声音虽然系好沉闷，听起上嚟好似从好远嘅地方传过嚟嘅，不过就好引人注意，即时之间。亦都将我同阿豆腐嘅注意力吸引咗过去，我哋两个亦都唔去再谂咩逢鬼手啦。豆腐亦都侧住耳慢慢咁听，但系呢一响过咗之后就冇其他嘅声音啦。豆腐推测讲：，哇，可能肯定系阿慧光头佢嚟喎。喂，快啲，我哋过去睇下啦。我哋都唔想喺度再留咁耐啦，于是两个我哋就孭起咗背包就继续向前行。由我嚟打头阵，我哋手里面就攞住两节接连起嚟嘅活动钢棍。呢、这、一个钢棍即係同埋金箍棒差唔多嘅，喺盗墓嘅墓室入边呢就绝对比手枪仲好用。如果遇到咗硬中子，估计就咁一棍勾落去就将佢嘅头打飞。我就喺前面跑到都冇几步，墓道就到咗尽头啦。我同阿豆腐瞬间都即刻目瞪口呆。因为嚟到尽头嘅地方竟然冇路可去，连一道门都冇嘅。我一时之间就呆住咗，心諗点解会咁呢？我哋而家身住嘅地方係轨道后边嘅飞仙墓道。按照墓室嘅格局嚟讲，飞仙墓道嘅后边应该就係放置陪葬品嘅地方啦。但点解会冇路嘅？只见喺我哋嘅眼前，显然系俾一啲青色嘅石砖、木砖封住咗去路，合似就好似一座高墙阻挡喺我哋嘅前边。我同阿豆腐讲：，喂，你捻我一下，我觉得好似喺度发紧梦，一啲都唔合逻辑嘅。历来喺陵墓嘅修建都系有严格嘅规矩嘅，好似呢一种咁嘅飞仙墓道。定就会同墓室相通，而眼前嘅一切即刻就颠覆咗阿爷传授俾我嘅盗墓知识，等我有一种云里雾里蒙晒头嘅感觉。我讲完，豆腐都冇理我，我以为佢亦都受咗刺激啊，调转个头正想同佢商量，点知我拧转头一睇，身后边竟然乜都冇，剩低漆黑嘅一片。嗯？人呢？求先佢明明仲跟住喺我后边㗎，脚步声我都听到㗎，点解而家突然之间连人影都冇埋呢？我又再向个地上边一睇，心里面即时并嘣一声，成身冒起咗密密麻麻嘅鸡皮。只见喺地上边原先两排嘅脚印，唔知道点解而家只剩低一排，豆腐嘅脚印唔见咗。